来自于朴树的好好的，我就把它当作我送给大家第一份新年祝福。 Open now Open new Happy New Year。如果说你对现在广播里面这个声音还多少有些熟悉感的话，那么可能你在周末的时候还是有收听中午的十二点钟到下午一点钟的一个小时的广播的时间。你好，我是戴毅。准确说，我已经4个月的时间没有在广播里面做直播了。刚才听到朴树这样说，在阳光下面充满滋养能量。虽然我这个时候没有在阳光下，但是这个地方确实能够带给我滋养和能量的一个最美好的地方。我又回来了，各位新年快乐。Stephen, one, two, three. 下午的3:08，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2017年的8月18日是我在这个直播间里最后一期直播，然后再次回来的时候已经是2018年的1月1日。上直播之前的时候，我很忐忑，我到底要说什么，但是没想到这么多不约而同的朋友来打卡，谢谢你们 ，Happy New Year。 熟悉的地方，陌生的阳光，音乐其实你们想象，你就在前方，站在梦想的路上。在你身边。 下午的3:12 FM 974，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们刚刚听到是孙燕姿的《永远》。我相信很多人昨天晚上都还是有过这样的一种很有仪式感的方式，就是看演唱会跨年，无论是看现场的 live 的演唱会，又或者是看电视当中转播的各个卫视频道的大咖云集的演唱会。我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演唱会的一个节目是谭维维，他带来了一首融合了摇滚和民族因素的这样元素这样的一个作品，叫《轮回》。在当中有他的这样的一句歌词，他唱到说：“年月更替，兴衰轮回。今天虽然短暂，但是过去就是永远。”所以我觉得刚才那首《永远》就让我想到了昨天晚上看他唱这首歌的感觉。虽然当下那个时刻很快就过去了，但是过去的事情就变成了永远。所以我希望过去的6年时光当中，在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曾经收听过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带你聆听的朋友，你会知道在2018年的时候，从1月1号开始，带你转战到了下午的3点到4点，一样还是在这个频率。所以呢，想要听到熟悉的声音，想要跟随我一起聆听身边更多美好的歌声，当然这个歌声当中也包括了你们的歌声，因为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开口唱。 时间多长不一样，既然被点出来唱就尽情唱，不需要谁懂得欣赏，我会为自己鼓掌更响亮。用一支笔就能画自己太阳，这是我的晴朗，我很倔强。管它孤单也要唱，记录快乐或悲伤，用我的胸膛挺出了前方。每个人心里想法都不一样，别跟随人来人往反而失望，别等评审给分高下，没有我自己分量最明亮。用一支笔就能画太阳，这是我的晴朗，我很倔强。管它孤单也要唱，记录快乐或悲伤，我们有翅膀更自由奔放。一无所有也要唱，这个世界难躲挡，多荣幸遭遇过孤独，才学会更珍惜幸福。未来的方向我选择开朗，开心为主，自由做主，用我的胸膛挺出了前方。一无所有也要唱，这个世界难躲挡，一个人也活出微笑。孤单也要唱， 它是孤独还是热闹，都要唱，让这些唱记录下我们的快乐和悲伤。听到我的要求了吗？从2018年开始，我开始需要更多的朋友把你们唱的记录下来，可能用 demo 的方式，或者说也可以用比如说唱吧全民 K 歌的一些软件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呢找机会发给我，我会择机挑选并且剪辑之后在广播当中播放，你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I'll admit I was wrong. What else can I say, girl? Can't you play my head and not my heart? I was drunk, I was gone. That don't make it right, but I promise there were no feelings involved. No, no, no. She said, boy, tell me I'm insane. Was it real or just for show? 我现在考虑的是我多久能够把刚刚 Charlie Puth 这首 How Long 完整的跟唱下来，并且能够做到在广播里面跟唱的时候不惹人讨厌，这个好难。下午的3:21 FM 974，2018年第一期的和你一起唱，我是 DJ 戴毅。每个人都有新年愿望哈，我的新年愿望是在新的一年里面这档节目会拥有更多的听友，唱出你们心里想唱的歌。 我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将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

只怕没人提醒我该怎么追，只怕想不起最单纯的梦，怕不再轻易动容，曾有着的风会训练胆小的翅膀成熟，越不安越要勇敢的挥动，找到属于我的天空，就算高也是带着一点泪，未完待续的故事会很美，我要的世界存在你耳边，细数每个成长体会，平凡却真实的神仙，我唱的永远是不管天多黑，点燃心愿就能看见，为你不曾熄灭烛梦的引线， 与其说我把徐佳莹这首起点放给你听，不如说这首歌是唱给我自己的。这是我在结束了很长很长很长很长假期之后，重新回到974直播间，重新开始直播的第一期的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从话筒前跟你一起聆听的六年时光，到我们把心里面最真挚的情感用歌声作为一种表达的情绪，它会在2018年的每个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的时间里，在这里跟你一起唱响。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问候一下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再次祝愿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我只知道无论你怎样对我，我都是这么爱你，或者你根本没爱过我，甚至恨我，但是 爱你，也许已。 梦都会有你，